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 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 北京时间的18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1。您好，我是曼宁。 您好，我是江宁。今天是2021年12月3号，星期五。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北京新增一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初步判定密接45人。 北京城市副中心优质医疗教育资源辐射河北地区。 国家体育馆冰之帆华丽转身，实现冬夏两栖功能。 油价迎今年来最大降幅，加满一箱油少花17块钱。 上市5个月后，滴滴宣布将从纽交所退市，并启动赴港上市。 歌手林俊杰花78万元人民币买入虚拟土地，能用来做什么呢？ 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郭建兴，来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郭工您好。 哎，江宁、万宁，你们好。 郭工好，先请您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 今天夜间呢还是晴天，风力不大，最低气温是-1度上下，这个比昨天夜间的0.1度的最低气温的低一些。虽然低的不多吧，但是毕竟也是要到这个冰点以下了，所以呢天气是比较寒冷的。明天早晨呢一早出门要注意保暖。好的，那就是明天也还是晴天，光照好，气温上升快，最高气温预计13度左右。比今天这个13.2度的最高气温略低那么一点儿，不过这个13度的这个气温呢，在12月份来说呢，也还算是比较高的气温了。那么明天到了中午前后，天气就会变得暖和了不少，而且那个明天风力不大，空气也不错，这个适宜安排户外活动。那么明天夜间啊，晴天是继续在线，最低气温是-3度，天气比今天夜间要冷一些。那么周日的时候呢？这个天气啊有3个比较明显的变化，一个是白天的气温比这两天要低一些，最高气温是10度左右，那么比这两天啊，就是今天明天啊，这个13度左右这个气温就要低大约3度了。第二个变化呢，就是周日上午到中午天气是以晴为主，到了下午3-4点钟，云量就增多了，等那么下次再转晴天呢，就要到下周一的上午了。那么第三个变化呢，就是周日的后半夜，也就是下周一的这个早晨，有一股冷空气到达北京，会带来4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呢可能还会再大一些，正好是周一的早高峰期间，这个风寒效应是比较明显的，天气呢在这几天中呢算是最冷的一个早晨，到时候呢请大家这个穿的厚实一点，裹得严实一点，来抵御这个寒冷，避免因被冻而感冒或者是引起其他身体的不适。啊，是这样的，江宁。 这个周末之后要注意这个天气的转变了啊。 对， 好的，感谢郭工的介绍和提醒，再见，郭工。 好，再见。 我们再来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2-3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平原地区最高气温1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 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45到65，空气质量级别2级，属于良。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 北京时间的18点04分，汇聚全天新闻精华。今天我们首先来重点关注疫情防控。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12月2号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96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16例，本土病例80例，内蒙古56例，都在呼伦贝尔市，黑龙江10例，都在哈尔滨市，云南10例，上海2例，北京1例，在海淀区，陕西1例，没有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3例，都为境外输入病例，在上海。 今天北京举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昨天12点到今天9点，北京新增1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初步判定并核实病例的密切接触者45人，都已经落实管控措施。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庞星火介绍，新增的一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为12月2号外省确诊病例密切接触者，11月28号持48小时核酸阴性证明乘坐航班抵京。 截至目前，采集人员鼻咽拭子标本4906件，结果均为阴性，外环境涂抹640件，除病例家中4件阳性，其余均为阴性。初步判定并核实病例的密切接触者45人，其中航班密接28人，境内密接15人，境外密接2人，均已落实管控措施。 新确诊的病例现居住海淀区昆玉府东区，海淀区副区长林航表示，已经对小区进行临时封控。 昆玉府东区7号楼1单元按封控区管理，实行区域封闭、足不出户、服务上门的管理措施。采样后，对病例居所和所住的单元电梯及外环境等公共区域进行了全面消杀。 疾控部门提醒，和发布病例轨迹有交集的人员，以及到过哈尔滨市南岗区、厢房区、道外区和通辽市科尔沁区、上海市黄浦区、青浦区、松江区等地区的进返京人员，以及接到外省市地县区各级疾控中心电话告知的密切接触者等风险人员，要立即主动向社区单位、宾馆等报告，配合做好健康监测、核酸检测等各项防控措施。北京也严格进京管理。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徐和建表示， 进返京人员需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北京健康宝绿码方可进返京。如有时空交集，请主动报告，出现发热、咳嗽等症状，及时到发热门诊就诊。 再来看北京新增的这例确诊病例，现居住在海淀区昆玉府东区，曾经在11月29号下午在朝阳区十里河灯具城嘉禾佳美 C 座来挑选灯具。今天下午，新闻广播记者川子赶到十里河灯具城嘉禾佳美 C 座进行探访，详细情况来听他的报道。 12月3号中午1点左右，记者来到位于十里河的嘉禾佳美停车场门口，看到停车场目前可以随意出入，但是家具城的几个门都已关闭，不再营业。记者询问现场一位经过此处的工作人员，他表示这里今天因为疫情关了门，不营业也进不去。记者探访的时候，现场没有再进行核酸检测等相关工作，现场也没有看到前来购物的顾客，秩序一切正常。根据疫情防控要求，请11月29号以来活动轨迹与确诊病例有交集重合的人员，立即主动向所在区、村、工作单位、居住酒店报告，或者拨打朝阳疾控部门热线电话87789709报告，87789709。疫情防控人人有责，在此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如出现发热、干咳、乏力等可疑症状，要佩戴好口罩，及时到附近医院发热门诊就医，并告知医生旅居史、接触史，不要自行用药，不要到没有资质的诊所就医，以免延误诊疗。前往就诊过程中，避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做好疫情防控，需要广大市民朋友的支持、配合和参与，请自觉遵守疫情防控要求，主动如实报告，配合管理。同时提醒广大市民戴口罩、勤洗手、多通风、不扎堆、不聚集，做好个人防护。 在今天下午，内蒙古满洲里市召开发布会，介绍疫情防控最新情况。今天0点到14点，满洲里新增24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截至目前，满洲里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63例。 新增的确诊病例当中，10例为集中隔离期间核酸检测中呈阳性，13例为封控区人群核酸检测中呈阳性，1例为主动就诊核酸检测中呈阳性，24人经专家组会诊诊断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以上人员都已经转运到口岸医疗救治医院隔离治疗。 云南省陇川县今天也召开了发布会，会上通报，根据疫情防控有关规定，经专家组评估，从今天9点起将陇川县一区域调整为高风险地区。 据介绍，昨天陇川县张凤完全中学在师生日常健康监测当中发现2名学生新冠肺炎病毒核酸检测呈阳性，随后确诊为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目前正按照一人一方案规范进行治疗，患者目前病情平稳。 一条和考试有关的消息，2021年国家统一法律执业资格考试北京考区主观题考试将在本月19号9点到13点进行。因为考点发生变化，需要应试人员重新选择考点组。在北京考区选择计算机化考试的应试人员，请于12月13号10点到16点登录司法部网站国家统一法律执业资格考试报名通道，输入本人的身份证号码及报名登录密码，进入系统选择考点组。 应试人员每人只能选择一次考点组，考点组显示已满之后无法进行选择。具体的考点考场以准考证显示为准，逾期没有选的由系统随机分配。选择纸笔答题的应试人员不用选择考点组，具体的考点考场以准考证显示为准。 另外，所有应试人员应当于考前14天，也就是12月5号起，在司法部报名系统应试人员每日健康打卡中进行每天自我健康状况监测，并完成信息填报。签订健康承诺书之后，可以打印领取准考证。在考试当天，应试人员持本人准考证、身份证、考前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纸质或电子版报告，扫码测温之后进入考点参加考试。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记录北京新闻动态，新闻2021，关注发生在北京的重要新闻。数据显示，从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以来，这里每年新增人口大约6万人。那么如何满足新市民的就医和就学需求呢？这是为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批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引入副中心，并辐射河北北三线地区，为周边居民的生活提供便利，推动京津冀协同高质量发展。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走进人大附中通州校区，教学楼、综合楼外立面的人大红格外醒目。现代化的教室、实验室为学生提供了一流的学习条件，同时学校还引入了一流的师资团队。人大附中通州校区书记、执行校长徐良云说，除了抓学习成绩，他们还从学生的素质教育方面下功夫。 我们呢，主要是开展了很多这种社团。原来有些学生呢，可能呢，他上台呢都不敢说话，现在他呢，不仅能够上台演讲，而且还可以自己拍电影，可以组织整台的元旦联欢啊，各种活动。 北京友谊医院通州院区2018年底开诊以来，共开放床位702张，门急诊总量达226万人次，其中门诊专家号占比达35%，三四级手术率79%。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党委常委、副院长吴静介绍，医院开设了足中、胸痛、创伤三大绿色通道，同时努力向创新型医院转型，着力筹建研究型病房。 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还建立了放射防护要求的核素病房，是在华北是首家，在国内也是第3家，所以打通了这个技术的北京流程，建立了北京标准。 吴静说，友谊医院通州院区作为副中心医疗资源的高地，也带动了区域中心的发展。目前医院已经和通州区10家1-2级医院建立了片区制医联体。 在这个过程中呢，同时呢给他们制定了相关的个性化的服务流程，实际上是希望有输血，同时有能够有造血，要留下一支不走的队伍在社区。 根据统计，友谊医院通州院区有40%的病人来自外府，其中以河北省最多。市发改委党组成员、北京市委市政府京津冀协同办副主任李文红说，几年来副中心优质的公共服务资源持续向北三线延伸布局。 北京陆河中学三河校区和北京实验学校三河校区正式揭牌，朝阳医院等4家市属医院对口支持北三线燕达医院，帮助其成为3甲综合医院，年门诊量提升7倍多。北三线16家定点医疗机构已纳入京津冀异地就医普通门诊直接结算范围，下一步我们将与河北方面进一步加强协同联动，加快推进通州区与北三线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为保障群众菜篮子安全，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提升食品安全治理水平，经过半年多的筛选、评审、验收，最终城市副中心的32家超市今天被评为放心肉菜示范超市，河马先生、物美、古德玛特等超市位列其中。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霍月的报道。 先为今年呢新参创的18家发牌子。 盒马鲜生、古德玛特等32家超市负责人接过放心肉菜示范超市牌匾，创建放心肉菜示范超市工作是今年通州区重要民生实施项目。今年5月创建工作启动以来，得到了地区内企业的积极响应。通州区市场监管局食品流通科科长齐宇光说：“ 它覆盖了全区的17个乡镇街道，有一部分呢兼具通州的乡镇地区，补齐了农村食品安全的短板。” 通州区放心肉菜示范超市创建工作通过超市自主申请、第三方机构现场评估、评审小组综合评议、政府部门监督管理的形式进行了综合评定。北京市连锁经营协会秘书长刘艳红介绍， 标准制定上涉及到10个大类、25个小项，所以在评分上面呢，我们更关注的就是体系的建设，在追踪溯源、基地直采、包括农超对接、消费者呢更关注的这些地方。 古德玛特超市是一家主要辐射通州农村地区的连锁超市，这次古德玛特5家门店都被评为放心肉菜示范超市。宋庄店店长张宏伟感慨地说，经过半年多的提升，梳理出一些管理漏洞，现在超市更加规范，对百姓的食品安全又增加了一份保障。 原来我们对这台账啊、票据啊、管控啊不是特别严，不是特别细，票据上有可能说我们原来这个商户他从产地也好、上游企业也好进货的时候是没有具体的商户名称的，再往上一级溯源是查不到的。再有一个呢，就是进销存这块，这个在销售过程中怎么能体现你所进商品卖了多少，最后剩多少，剩的这些是怎么处理的。经过我们这回就是创建放心肉菜这些专家的指导，进销存这块呢，我们就是要求他按需订货，参考你前一天的销量或者前一期的销量去合理的订了货，进行台账的一个登记。在溯源这块呢，是要求他们商户跟上游的这些产地也好、这些商户也好签订一个合同，相关的一些资质也要需要备案的。那通过这次呢，对于我们的管理上啊，包括制度上啊，让我们往标准化里去走， 食材放心、来源安全、检测合格，百姓在放心肉菜示范超市里买菜买肉更安心更放心。消费者说， 这东西挺全的，挺实惠的，像有的超市不是好多冻的嘛，但是他这儿好多都是新鲜的，这超市啥都有，性价比也高。对，我看见他们挂上然后这个创建示范超市了，然后我会感觉在这里购买东西更放心。 通州区市场监管局食品流通科科长齐宇光说， 后期呢我们将持续对创建成功的示范超市实施这个动态管理，一旦呢出现了重大的食品安全问题不再符合评审的要求的超市，我们将予以摘牌，取消它的放心肉菜示范超市的称号。 再来关注国家体育馆昵称冰之帆曾是北京2008年夏奥会蹦床等比赛的场地，目前这座场馆已经完成改造升级，将承担北京2022年冬奥会冰球比赛。昨天本台记者探访了这座双奥场馆，华丽转身后的国家体育馆实现了运营冬季和夏季运动项目的两栖能力，并注重赛后利用。详细的情况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宗小畅的报道。 正在工作，请注意避让。 在国家体育馆走廊内，智能消毒机器人正在运行。工作人员的一部手机可以支配多个机器人，并在远端监测其状况，形成消毒日志。这座场馆将承担北京2022年冬奥会冰球比赛。冰球是冬奥会中唯一的团体球类项目，运动员更衣室等点位需要严格疫情防控。国家体育馆场馆运行团队公共卫生和防疫经理包卫华说， 通过给他设置路线，每天我们可以定时或者是随时指定到那个区域进行消毒。测试赛的时候是有3台机器人在运作，奥运会我们是想要增加到6台。我们的赛事更衣室呢，是根据每场比赛它是不停交换的，最密集的时候一天会有3场比赛，让他们尽量不交叉。针对这些重点的环节，我们就加大消毒频次，做到每场次都要进行消毒。 冰球是高度职业化的项目，运动员的装备和服装等需要保养维护。按照国际冰联的要求，场馆内将建设现代化的洗衣房。国家体育馆场馆运行团队常务副主任雷鸣介绍， 冰球项目呢是一个武装到牙齿的项目，运动员全身从上到下都有各种各样的护具，场馆呢要为他们提供洗衣服。计划呢是2台工业洗衣机和2台工业烘干机，相当于家用的40台洗衣机、40台烘干机。 国家体育馆是2008年夏季奥运会蹦床比赛场馆， 经改造后，这座双奥场馆实现了运营冬季和夏季运动项目的两栖能力。北京市重大项目办城区场馆建设处孙国军说， 在主管部分呢，是增加了厨师系统和制冰功能，在北侧呢，是新建了冰球馆，在赛时主管和北侧的冰球馆呢，一个呢是为赛时正式比赛，另一个呢是为了赛前的热身，这就使改造之后的国家体育馆同时具备了两块符合冬奥赛事标准的冰球冰面，也可以转化成花样滑冰和短道速滑这些项目。 国家体育馆昵称冰之帆，这次华丽转身也为场馆的后续利用增加了使用功能。未来场馆除开展群众冰雪等活动以外，还将把冰雪产业与文化、旅游、科技进行融合。国家体育馆总经理王悦表示， 由原来的单一的能举办陆上比赛的场馆变成了冰陆两方面双向转换的一个场馆。我们不仅仅是考虑了符合冬奥冰球比赛的需求，体育照明在满足冬奥会冰球比赛以及转播的一个照度的情况下，我们也预留了一些篮球、体操、马术等等一些灯光的模式，赛后我们可以一键的进行切换。 接着今天从市规划自然资源委了解到，北京地铁十一号线西段即将在年底通车。作为支持首钢高端产业综合服务区建设、服务冬奥会的重要工程，十一号线西段的轨道微中心规划也基本完成。 地铁十一号线西段工程共四站，由北向南依次为模式口站、静安桥站、北新安站和新首钢站。其中静安桥站是十一号线、六号线、S1 线以及规划荆门市郊铁路的四线换乘车站。 作为第一批综合型轨道微中心，静安桥站未来将着力打造成为功能复合、便捷安全的城市活力中心。静安桥站共规划设计十个地铁出入口，同时充分利用空中连通条件，新增过街天桥等设施，改善过街条件，打造了具有区域特色的立体慢行系统，未来可以为北侧居民过街乘坐地铁节约四分半钟。 另外，为了满足站点早晚高峰换乘的需求，提升换乘效率，方案在路口东南角设置地下换乘空间，并和南侧换乘厅进行连通。远期结合荆门铁路路基改造，设置共享换乘大厅之后，将提供更加便捷的换乘条件。 新首钢站、北新安站两站位于首钢园，根据规划，两个站点以及两站区间出入口四通八达，规划24个出入口中16个和周边建筑直接连通。乘客出站就可以进入到地下步行街，并且和国际人才社区等周边用地便捷联系，形成深度融合的站乘一体化空间。 模式口站紧邻模式口古街，东侧地铁出入口和附属设施建设充分尊重并延续历史环境风貌，重塑景观意象的场所节点，那同时呢，形成长约300米的沿街公共空间。 好，18:23，我们进一段广告，稍后继续来关注新闻。您将会听到，油价迎来今年最大降幅，加满一箱油少花17块钱。上市5个月后，滴滴宣布将从纽交所退市，并启动赴港上市。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在贴心服务中传承价值，孕育品质。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居停之所。垂询热线8501-55588。 北京燃气提醒您，灶具老化损坏，无熄火保护，超使用年限，安全隐患严重。北京燃气安心灶，呵护您的用气安全。北京燃气 APP、 北燃优选小程序均可在线选购，详询您的燃气管家。 开运牛年，招商银行 Hello Kitty 金卡、金葵花卡重磅上线，开户送您超萌惊喜，精致如你，遇见倾心。可登录招商银行 APP 搜索 Hello Kitty 权益小馆查看详情，或详询北京各网点。 张姐，您这查什么呢？ 我看看这一老一小怎么缴费。 下载北京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搜索城乡居民保险，可以为一老一小医疗保险缴费，方便又快捷。详询北京农商银行客户服务热线010-96198。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宁和曼宁为您带来的新闻2021。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天延庆区发布延庆区陆生野生脊椎动物名录，这是延庆区第一次发布陆生野生脊椎动物名录。根据名录提供的数据显示，延庆区已经是北京市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生态涵养区。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延庆区， 随着延庆区园林绿化局局长徐志忠的话语，揭开了延庆地区陆生野生脊椎动物的家底儿。 名录共收录延庆地区分布的陆生野生动物30目、95科、450种，包含390种鸟类、38种兽类、22种两栖爬行类，物种数量占北京市物种总量的75%以上。其中名录中收录的彩环和短嘴金丝雁填补了北京市鸟类多样性记录的空白。 作为国际候鸟迁徙路线东亚澳大利亚鸟类迁徙路线的中转驿站，每年冬春秋冬季节都会有大量的候鸟在延庆停留。自今年10月上旬以来，监测人员已经陆续观测到近30万只迁徙候鸟，预计整个迁徙季延庆地区的候鸟数量会达到50万只。现在野鸭湖已经成为观鸟爱好者的朝圣地。 环境好不好，鸟最知道。 延庆区自然保护地管理处副主任刘雪梅讲述了野鸭湖地区鸟类数量变化的情况。 1996年，我们野鸭湖有157种鸟类，我们呢营造栖息地，开展一些保护救护工作，鸟类逐年的增加，到现在达到了390种。像天鹅，它需要大水面，我们就注重水面的营造。一些小型的鸟类需要在林地吃一些浆果类的，我们也会给它们准备食物。要越冬的候鸟，我们呢还营造了一些鸟类食堂，种植了高粱、玉米、谷类的，这些呢不收获给这些鸟类。 与此同时，人们爱护野生动物的意识也在同步提高。活动现场放归的豹猫、雕鸮和普通狂，就是当地人民发现后报告给专业组织救助康复的。今年延庆区野生动植物保护救助中心共救助陆生野生动物109只，包括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黑鹳、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白皮鹭、雕鸮、雁隼、豹猫等。延庆区小丰营中心小学校园雏鹰野保队的张培岩在活动现场也分享了自己的爱鸟护鸟经历。 每年的冬天，我都有一份特殊的寒假作业，那就是来到野鸭湖进行冬季鸟类互废活动。 北京师范大学动物学教授赵新茹认为，延庆区陆生野生脊椎动物名录的发布对于野生动物的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有了名录，我们就有了保护野生动物的基本的依据，我们就知道应该对准哪些动物来做保护，这些保护的手段和措施就特别有针对性。 今天上午，门头沟区政府与国家心血管病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共同推进国家级医学中心在门头沟区的建设。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的报道。 国家心血管病中心阜外西山园区是国家卫健委批复设立的首批国家医学中心。2014年4月，一期工程在门头沟区正式运营，总建筑面积3.7万平方米。中关村门头沟原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辛永泉介绍， 建了5个中心：国家心血管病中心、大样本储备库和大动物实验室，主要呢是阜外医院的一些科研放在这方面。 门头沟区政府与国家心血管病中心阜外医院签署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主要内容是要尽快启动阜外西山园区二期项目建设。阜外医院项目办主任宋晓东说， 重点建设包括临床研究评价中心，涵盖了医疗器械、关于药物、关于新的诊疗技术在中国人群适用性的研究以及一些新技术的开展。那么第二块内容呢，就是大数据中心，所有研究的数据呢进行一个国家层面的一个整合，开展关于智慧医疗和互联网加方面的相关研究，希望呢在西山二期实现一个全生命周期，也就是健康管理的这么一种新的诊疗和疾病防治的模式。 门头沟区政府将在阜外西山园区二期项目建设中提供优惠政策和全方位服务保障。中关村门头沟原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辛永泉说， 从科研端到了产品端再到应用端，意义是重大的。我们将对阜外医院在人才引进、科技成果的转化等方面给予政策大力的支持， 依托阜外医院西山院区打造心血管领域的医疗器械国际产业发展的产业高地和创新高地。 阜外西山园区二期项目建设预计明年上半年开工。阜外医院项目办主任宋晓东说， 体量呢是在50000平米，建设周期呢是在3年左右，我们呢希望在2024年的年底或者是在2025年的年初给门头沟区呢交上一个满意的答卷。 再来看，在12月5号国际志愿者日到来之际，西城区今天在德胜街道双旗杆胡同举行了新时代文明建实践基地的暨志愿服务先锋榜的揭牌仪式。双旗杆胡同呢，也成为西城区第一个弘扬志愿服务文化主题的街巷。那么目前西城区有注册志愿者34600多名，在社会治理当中发挥着积极作用。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走进刚刚完成环境整治的双旗杆胡同，记者看到没有乱停放的机动车，架空线入地，路面硬化，街巷焕然一新。胡同两侧墙面景观由千人志愿者墙、志愿服务大事记、地区志愿服务活动纵览等部分组成，其中精选的街道1000多名志愿者的照片成为亮点。70岁的志愿者李友华说， 各种的志愿者，消防、街巷、治安、助老，包罗我们所有的志愿者，年轻一代学生。 最大的有多大？ 就有80岁。 目前德胜街道有注册志愿者3000多人，累计志愿服务时长30多万个小时。德胜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柯阳文说，志愿者走街串巷，积极投身于街巷治理、社区整治、垃圾分类、生态环保等志愿服务。5年来，街道60多条背街小巷环境整治提升，都离不开志愿者默默的奉献。 比如说消防通道你不能停车，他们就知道停车，知道垃圾分类，比如说有什么脏乱差的他们捡，就是凡是就能做到事情嘛。志愿者参加了很多的社会治理的一些细节工作。 据统计，包括德胜街道在内，目前西城区有志愿者34600多名，实现街道社区全覆盖。西城区管理城市志愿服务大队负责人胡世钦说， 每年呢在志愿北京上发布这个项目啊，达到169个，服务的时长呢达到了23万1800多个小时。 据了解，西城区志愿服务以加强社会治理能力、大力提升市民文明素质为着力点，紧密结合西城文明城区建设、背街小巷治理、垃圾分类条例实施等重要工作，不断完善体制机制，创新工作方法，不断推进志愿服务走向深入。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油价。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在今天的24点开启。记者从国家发改委了解到，92号汽油每升下调0.34元，95号汽油每升下调0.36元，0号柴油每升下调0.35元。 我们给您算了一笔账，按一般家用汽车油箱50升的容量来估测，加满一箱92号的汽油将少花17块钱。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天连接我国昆明和老挝万象全线采用中国标准的中老铁路全线开通运营，老挝从此迈入到铁路运输时代。作为一带一路中老有一标志性工程的中老铁路，将成为加快中老经济走廊、构建中老命运共同体提供有力支撑。 据了解，中老铁路线路全长1035公里，中老铁路是与中国铁路网直接连通的国际铁路，线路北起中国西南地区的昆明市，向南经玉溪市、普洱市、西双版纳自治州，过中国磨憨铁路口岸和老挝磨丁铁路口岸，进入老挝北部后继续向南，最后到达老挝首都万象市。 再来看出行方面，在赴美上市仅仅5个月之后，滴滴宣布要从纽交所退市了。今天早上，滴滴出行官方微博发布消息说，经过认真研究，公司即日起启动在纽交所退市的工作，并启动在香港上市的准备工作。 今年6月30号，滴滴在纽交所挂牌上市。本次 IPO 也就是首次公开募股当中，滴滴发行价定为14美元。以14美元的发行价计算，滴滴这次至少募资44亿美元。滴滴由此创造了今年以来中国互联网公司在美国募资的最高纪录，同时也成为继阿里巴巴之后中国公司在美国规模最大的一次 IPO。 2018年5月到2019年11月，滴滴因安全事件招致舆论争议，在经历长达1年多的整改之后，滴滴于2019年末重新上架顺风车业务。2020年初的新冠疫情再次让滴滴部分业务停摆。 为了应对困境，去年滴滴开启了社区团购、花小猪、货运、跑腿等新业务。在大规模的补贴政策下，花小猪打车迅速受到欢迎。2020年8月，滴滴全球日订单量首次突破了5000万单。同年11月，滴滴旗下的社区团购诚心优选日订单突破1000万，一度跃居行业第一。 在今年7月，国家网信办对滴滴出行启动网络安全审查。网信办表示，经过检测核实，滴滴企业版等25款 APP 存在严重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问题。随后，滴滴出行以及相关的25款 APP 被下架。截至目前，滴滴出行及相关部分的 APP 仍然没有上架。 赴美上市距今只有5个月，滴滴出行为什么要从纽交所退市？滴滴出行未来的 APP 能够再次上架取决于哪些因素呢？就此，我们今天采访了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盘和林教授，来听听他的观点。 我们以前啊有规定的，其实用户超过100万的互联网平台海外上市是需要监管审核的。滴滴没有通过审核的时候，最终导致了滴滴的 APP 下架，导致无法正常营运。所以这个时候滴滴要通过退市来让自身重新合规恢复营运，这个也是在预料之中的事情。实际上那个在香港上市的是因为美股的私有化存在着一定的成本，如果退市的股价太低的话，可能会遭遇到美国资本市场的集体诉讼啊。通过港股上市的话，可以方便美股的投资人流转股票，也可以通过在港股的融资啊回收美股私有化的成本。通过这一系列的运作可以看出，滴滴还是想要解决合规问题之后重归资本市场，并重新回到网约市场上来。 那么有报道指出，滴滴以至少募资44亿美元创造了今年以来中国互联网公司在美国募资的最高纪录，那同时也成为了继阿里巴巴之后中国公司在美国规模最大的一次 IPO。 那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我们撇开合规的来看，就是滴滴的融资规模大，说明滴滴所在的行业啊以及行业的地位还是受到美国的投资者的青睐的。在上市之前啊，滴滴也确实是我们国内最大的网约车平台，具有很强的竞争力，盈利能力也在改善，也有一定的未来想象空间。不过需要强调的是，就是说如果滴滴下架之后啊，可能它的经营逻辑会有所改变，包括竞争格局的未来会不会被打破也有待观察。当然它还是有着比较强的客户基础在。 那么现在这个 APP 还是一个下架的状态，那您觉得这个状态对于企业的上市是不是有影响？它什么时候才能重新的再次上架呢？ 肯定有影响，就是说港股上市啊，一般认为会要到滴滴解决合规问题之后，这是不可能说是还没有解决合规问题，带着这些问题啊继续在港股上市。同时的话，如果这个情况的话，没有滴滴没有主营业务的话，港股投资者也不会买单的，也没有良好的预期。然后招股说明书也才会有内容可以写，否则的话，滴滴很难说服港股的投资人。最重要的是取决于其严重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问题啊能否得到彻底的解决，处罚是否做出。我觉得处罚做出和落地之后啊，反而对滴滴是一个利好，可能那个时候才是港股上市的一个起点。现在只是说谋划，当然也没有更多的信息反馈出来。应该来说，滴滴这段时间会在违规整改这块会下大功夫，要做到合规之后才会重启港股的上市。它合规问题不得到彻底的解决，港股的投资者也会是有担忧的，它的前景也是不确定的。我感觉的话，如果现在做出这个信息的话，说明的话，它的一些合规问题可能已经得到了解决。 在滴滴出行被下线之后，网约车市场迎来新一轮竞争。先是美团打车重新上线，随后曹操出行、T3 出行等200多家二线网约车公司也加强了推广，在司机和乘客两端投入大量资金补贴，并且加速进入其他城市。 为了增加盈利，网约车平台往往一方面通过改变计费标准和分成公式的方法对司机提高抽成，另一方面通过大数据监测对乘客端进行动态调价，也就是用户经常提到的大数据杀熟。 当前网约车行业正在面临越来越强力的监管，交通运输部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发布关于加强交通运输新业态从业人员权益保障工作的意见，再次为网约车发展定下了规矩。网约车企业应该如何规范经营才能有更好的发展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盘和林教授的分析。 我个人觉得网约车接下来的话要在多方面进行一些合规的底线，我们讲这是底线思维，只有在多方面做到合规的话才会有更好的发展。我觉得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信息安全的监管下要符合目前的一些个保法的一些隐私保护规范，包括一个数据安全法的一些基本要求，尤其是建立网络数据的安全体系，我觉得这是一个大的方面，这也是滴滴目前存在的问题的一个重要根源。第二个的话就是在运行合规上，比方说双证合规啊，人证和车证，同时还要在劳务用工上面推进合规，比方说社保缴纳，目前的话我们一系列的法规体系都在这方面做了一些明确的要求。第三的话就是前几天吧，我们也对那个抽佣上限啊也进行了规定，我想这个的话网约车也要在抽佣上限上推动合规。当前的网约车抽佣的话，将当地的一些行业协会啊工会啊都在推动，包括一些监管部门也有相关的那个政策出台，对于那个抽佣上限进行谈判和监管，我觉得要符合国家和各地的规章，这个可能是网约车的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前提。 今天有报道说，滴滴出行旗下部分 APP 在苹果中国应用商店恢复上架，包括滴滴加油、滴滴 Reader。那随后滴滴出行回应表示，这两个 APP 此前并不在下架的名单当中，并没有下架过。 中国民航局今天公布，目前民航部门已经发布针对波音737 MAX 飞机的试航指令。因为发生两起空难，在中国停飞两年多之后，波音737 MAX 飞机有望在今年底或是明年初陆续恢复国内现有机队的商业运行。我们来听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孙源的报道。 2018年到2019年，波音737 MAX 飞机在半年之内连续发生两起空难事故。中国民航局从2019年3月起暂停了737 MAX 飞机的商业运行。今年12月2号，中国民航局发布了关于737 MAX 飞机的试航指令。中国民航局航空器试航审定司司长杨真梅说： 737 MAX 8商业复飞的前提是要完全满足民航局确定的三原则。飞机的设计更改必须获得试航批准。驾驶员必须重新得到充分有效的训练，两起事故的调查结论必须是明确的，而且改进措施是有效的，后续有望于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陆续恢复国内现有机队的商业运行。 另外，预计到今年底，民航局党组和各单位推动的2586件我为群众办实事任务完成率将达到90%以上。其中，我国已有12家机场推行了一安检服务，预计明年起将在北京首都、北京大兴、天津、杭州、广州等40家旅客吞吐量千万级的大型机场开通。民航局公安局副局长李彤介绍： 一安检查验准，干预少，流程简，速度快，体验新。改变了传统安检一刀切和旅客被动接受的方式，旅客可以主动参与，双向选择。经过测算，理想状态下，旅客过检速度或者时间可以缩短一半。 在空中网络服务方面，目前我国有23家航空公司的852架飞机可提供客舱无线网络服务。据初步统计，今年已有130多万人次在万米高空中接入了互联网。民航局空管行业管理办公室副主任陈向阳表示， “十四五”期间，民航局将重点从现在以航空公司选择为主的局域网服务，逐步升级过渡到以乘客个人选择为主的互联网服务。 好，18:43，我们进一小段广告，稍后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您将会听到歌手林俊杰花78万元人民币买入虚拟土地，能用来做什么呢？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以广播级设备技术护航，满足企业线上发布需求，提供直播方案设计、场地技术支持、安全服务保障、一站式解决方案。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百安居双十二百城狂欢购，购建材满3000，最高立减500，前装修购建材再减5%，更多好礼详询店内。 双十二前装修购建材就来百安居。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1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你会花大价钱买一块元宇宙里的虚拟土地吗？自从上个月脸书公司宣布改名为 Meta， 专注于元宇宙领域开发之后，全球掀起了一股元宇宙热潮，包括微软、迪士尼在内的全球多家巨头纷纷宣布投入到元宇宙的建设。其中元宇宙房地产市场成为投资者们哄抢的目标。在过去的一个多月，越来越多的投资公司开始在沙河和分布式大陆等虚拟世界当中抢购土地，甚至不乏一些明星入局。 就在上个礼拜，歌手林俊杰在推特上宣布自己买了分布式大陆平台上的3块虚拟土地，正式涉足元宇宙世界。他购买的这3块地皮据估算花了大约12.3万美元，约合人民币78.4万。 随着个人玩家和机构不断涌入，虚拟土地销售额历史记录接连被刷新。11月30号，专注在元宇宙发展房地产的公司共和国领域当天表示，公司以大约43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742万元的价格购入到沙河世界里的一块地，这是迄今为止全球最贵的一笔虚拟土地交易。 据证券时报报道，目前所谓沙河世界的地呢，已经有70%出售，合计30000个业主购入。如果以现实世界来比较，沙河的166464块土地和深圳的土地面积差不多，也分优质地块和普通地块。正常的情况下，好的地块价格是普通的2到3倍，一块土地是96×96，相当于现实生活当中一个足球场的大小一样。 这些虚拟土地分布在不同的平台，价格不菲，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个人和机构去购买？买了要做什么用呢？虚拟土地能够保值增值吗？就此，我们今天采访了北京互联网金融协会研究院主任、国内第一套元宇宙系列丛书的作者易欢欢，来听一听他的分析。 这个呢，是基于他那个就是游戏的，它的那个设计的机制，它是一个区块链的这样的一个游戏。区块链里面，游戏里面的每一块土地呢，它都是然后在区块链上是唯一独特而且是被记录的。游戏公司呢，它来出售土地，每个人可以基于这个土地在上面构建自己的房屋啊，构建自己的游乐场啊，以及各种各样的设施。同时呢，然后它提供入口让更多人访问，中间要购买道具啊，购买商品啊，就像这个土地的拥有者来付费。它呢大概是然后来做了这么一个这个商业模式，就有点类似于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的这样的这个一个商城里面的商铺，然后卖给了每个个人和机构，他来自己搭建，然后自己对外出售，也类似于淘宝，然后给大家提供各种各样的店铺，类似于这样的一个相应的行为。 那我们知道现实中的土地呢，是以其稀缺性而保值升值的哈，但是虚拟空间我们知道是无限的，那这种虚拟土地现在大家包括林俊杰在内，他会花挺高的价钱去买它，它为什么值钱？它以后要怎么去升值呢？ 现实中的土地的是实体资产，然后往往说房地产最核心的就是地段，对吧？但是在虚拟空间里面其实这样，因为有了在区块链的这个唯一的确权之后啊，整个这个虚拟空间呢就形成了独一无二，所以在一些这个用户流量多、用户这个感兴趣大的一些地方，它所产生的用户流量价值以及用户的消费价值也就更高。它就类似于我们现实生活中你在西单和王府井，这个土地价值就会更高。所以虚拟土地就是伴随着你在土地上然后良好的运营，或然后更多的人来使用、来访问，然后来参与，这样的话就会值钱，就会升值。然后同时因为这个事情是独一无二的，不能被复制，有点类似于 现实生活中的资产一样，形成了稀缺性。 那么您觉得像这种元宇宙当中的虚拟土地适合什么样的人去投资呢？ 其实我们在国内的话呢，除了法定人民币以外，其他的这种虚拟货币呢基本上还是非法的，所以这里面呢我是不建议大家这个去参与这样的这个虚拟这个土地里面的炒作。但如果比方大家作为一个实验性尝试的这样一个行为，我觉得这里面就是可以去学习和观望，这个没问题。但是你作为一个这个炒作，因为它这个整个市场的流动量很小，所以的话它中间的存在很大的风险的。 嗯，明白了。好，我们看到新闻里面提到了两个可以购买虚拟土地的平台，翻译过来啊，一个叫沙河，一个叫分布式大陆。您能不能以其中的一个为例子啊，给我们描述一下它是一个怎样的虚拟世界，它与元宇宙的关系是什么，在这一平台上可以做些什么呢？ 就是我以其中的一个例子啊，就是沙河来讲，它规划了一个游戏乐园，然后在乐园里面呢有一个一个的摊位，每个人有一块这样一个土地，沙河呢负责提供整个的技术维护，提供整体的人员的这个招揽，相当于迪士尼一样，他到处做广告，他吸引更多人来参与。但是迪士尼里面的这些土地呢，他根据这个里面的位置地段提供的技术能力标出价格，让更多然后这个商户来投标，然后一投标之后就会产生这样的一个价值。比像林俊杰，然后他参与投票，他获得了这块地，但因为林俊杰获得这块地，所以在林俊杰周边的然后相关的地一下子价格就涨起来了，这也是一个相应的一个名人效应。然后同时呢，林俊杰拿到这块地之后呢，他在里面要修建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建筑，或者一个游乐场，或者一个怎样的一个商业体系。然后这个商业体系里面的运营的好和坏，决定于他这个地的租金和收益。这样的话，形成一个属于我们现实生活中的，然后游乐场或者是这个商场的这样一个商业模式。所以这里面分成这个平台方、商户、最终用户。它和元宇宙的关系呢，我觉得是这样，它是元宇宙里面一个比较小的一个图形，一个小的应用场景。讲的元宇宙可能它的涵盖的范围啊，因为它是互联网的下一代，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影响啊，包括各方面更大一些。这个是一个在二维界面上有一定经济体系的区块链游戏。我这么来定义这个事。 嗯，我们广大的普通网友是买不起这个虚拟土地的，但是我们在当前与未来是以怎样的形式与元宇宙产生关联呢？ 元宇宙它的影响不仅仅是刚才这样一个形态，以后元宇宙会跟教育行业结合起来，在虚拟的太阳旁边去感受什么叫核聚变，什么叫太阳黑子，现场体验这样的一些场景。然后包括以后会改变我们的电商，那在元宇宙场景里面我们购物等等等等。我建议大家都去买一个这样的一个 VR 眼镜，提前体验一下这个元宇宙里面的各种感受，为未来这个技术不断的进步产生大的产品然后做准备。 我们来关注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尽管近期因为美国释放原油储备和新的奥密克戎变种毒株导致原油价格下跌，但是欧佩克加组织仍然坚持其增产计划。那么相关的分析，我们来连线工商银行北京分行的外汇交易员金鑫。金鑫你好。 主持人好。 嗯，那如何来看待近期原油的价格走势呢？ 那么在昨天的会议当中，欧佩克加成员也考虑过，比如说一月份不增产，或者说增产不用到40万桶每日这么多。但是呢，最终他们还是选择了每月增加40万桶每日的这么一个产量。一方面呢，可能跟拜登政府的压力还是有关系，因为美国是一再督促欧佩克加加速增产。那么昨天我们也提到了，美国居民部门的储蓄现在来看是在快速的消耗，那么对通胀的担忧已经成为了拜登政府的一个政治问题。另外一方面呢，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没有信号显示奥密克戎的致死率有大大的提升，那么欧美的经济体也没有采取升级防控的这么一个措施，所以现阶段欧佩克加延续其减产的路径是合理的。但同时呢，欧佩克加也留有后手，他们在声明中表示，如果市场状况需要的话，那么欧佩克加可以在1月4号就原定的会议之前提前开会。那么由于市场对于奥密克戎的担忧是部分的散去，所以说尽管欧佩克加坚持了它的增产路径，但是昨天呢，美布两油仍然是录得了一个超过1%的涨幅。主持人， 嗯，那么近期另外一个能源品种天然气的价格走势怎么样呢？ 本周前四个工作日呢，美国天然气的期货价格是连续录得下跌。那么昨天呢，是收于4.056美元每百万英热，四个工作日的跌幅超过了25%，也是达到了8月25日以来的最低的收盘价。那一方面呢，是奥密克戎变种毒株对于市场情绪的一个打击；另外一方面呢，美国的天气也确实比此前预想的要温和。不过呢，我们还是可以看到，美国液化天然气的加工和出口仍然保持强劲。截至12月1日的当周，美国每天加工了120亿立方英尺的液化天然气，比上一周的116亿立方英尺还要多。这是因为呢，欧洲天然气在此前下跌之后呢，最近一段时间它保持在80到100欧元每百兆瓦每兆瓦时的区间波动。那么美国与欧洲的这么一个价差，使得美国液化天然气的加工仍然能够保持一个最高值。那么这个加工呢，就限制了美国天然气的一个跌幅。主持人。 好，那么接下来再来介绍一下最新的人民币汇率情况。 好的，美元对人民币报6.3718，欧元对人民币报7.209，英镑对人民币报8.4585，加元对人民币报4.9606，澳元对人民币报4.4934。 好的，感谢金星的点评和分析，再见。 再见。 以上分析只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好，国际方面再来关注。据澳大利亚7号台新闻报道，英国航空工程师理查德·戈弗雷在11月30号发布的一份报告当中，称他使用一项革命性跟踪技术，发现了马来西亚航空370客机。他表示，这架飞机在珀斯以西1993公里的印度洋坠毁，目前位于海平面4000米以下。 根据他的报告 ,MH370 在失联当天最后一次和卫星连接后大约一分钟内在印度洋上空坠毁。他认为在飞机坠落的断极的底部，这是一个充满峡谷和水下火山的海洋高原。 这一地点并不在2015年澳大利亚交通安全局划定的原始搜索区域内，但是位于2016年扩大的12万平方公里搜索区域的北部。2018年美国海洋无线组织进行的另一项搜索仅与这一位置偏离28公里。 戈弗雷表示，他非常有信心确定了 MH370 的位置。他表示，在来自卫星的大数据显示、海洋学漂移分析、波音公司的性能数据，这四项指标都指向了印度洋上的这个特定位置。他还预测，如果仔细搜索相关区域，将有望在2022年下半年发现 MH370 航班。 西澳大利亚报航空板块编辑托马斯称，这份新报告是一个巨大的突破，因为推测的坠机地点与西澳大利亚大学海洋学教授查理塔早先声称的 MH370 所在区域一致。托马斯表示，在报告发布后，可能会启动对于 MH370 的新一轮搜索。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2-3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平原地区最高气温1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 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45到65，空气质量级别2级，属于良。 今天的新闻2021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江宁、曼宁，责任编辑郑晨、杨迪、曼宁，感谢各位的收听。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我们节目的内容，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新闻见外14号。 您也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在这里呢，也要提醒您，北京广播电视台年终巨献大声喊新年好，跨年迎冬奥，一起向未来系列活动全面开启。12月1号到31号期间，您可以登录听听 FM 客户端参与2021声音记忆投票评选，从反映时代印记和国际民生的30条音频当中选出最打动你的那款。同时参与留言和直播互动，还有机会抽中现金红包和精美礼物。时代有我，快来听听，为感动你的时代声音来投票吧。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再会。